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八十，禁忌二，世祖武皇帝上之下。太始九年春正月辛酉，密陵元侯郑茂卒。二月癸巳，乐陵武功石苞卒。三月，立皇子之为东海王。吾以陆抗为大司马、荆州牧。夏四月，戊辰朔，日有食之。初，邓艾之死，人皆冤之，而朝廷无为之辩者。及帝即位，议郎敦煌段卓上书曰：“邓艾心怀至忠，而贺反逆之名。”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诛，爱性刚极，金功乏善，不能协同彭类，故莫肯理之。臣妾以为爱本屯田掌都人，宠位已及，功名已成，七十老公复何所求？正以刘禅出降，远郡未复，矫令惩治，全安社稷。钟会有悖逆之心，为爱威名，因其疑似构成其事。爱被诏书，即遣强兵束身救父，不敢顾望。诚知奉见先帝，必无当死之理也。会受诛之后，爱官属将吏余状相聚，自共追爱，破坏舰车，解其囚职。爱在困地，狼狈失据，未尝与负心之人有平素之谋，独受父辈之诛，岂不哀哉？陛下隆兴，产宏大度，未可听爱归葬旧墓，还其田宅，以平蜀之功继封其后，使爱和官定事，死无所恨，则天下殉名之士，死立功之臣，必投汤火，乐为陛下死矣。帝善其言而未能从。惠帝问几世中樊建以诸葛亮之治蜀，曰：“吾独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？”见其首曰：“陛下知邓艾之冤而不能直，虽得亮，得无如冯唐之言乎？”帝笑曰：“卿言其我意。”乃以艾孙朗为郎中。吾人多言祥瑞者，吾主以问世中为昭。昭曰：“此家人匡窃中误耳。”昭领左国使，吾主欲为其父作祭。昭曰：“文皇不登即位，当为传，不当为祭。”吾主不悦，渐渐则怒。昭忧惧，自臣衰老，求去侍使二官，不听。时有疾病，医药监护，持之一疾。吾主饮群臣酒，不问能否，率以七升为限。至朝，独以茶代之。后更见逼抢，又酒后常使侍臣嘲弄公卿，发折丝短以为欢，时有迁师折见收复，至于诸路。昭以为外相毁伤，内长尤恨，使群臣不睦，不为家事，故但难问经义而已。吾主以为不奉诏命，亦不忠尽，即前后嫌愤，遂收招复狱。昭因欲上辞，献所著书， 即以此求免。而吾主怪其书垢故，更加诘责，遂诛昭，徙其家于零陵。五月，以何曾领司徒。六月以为东海王之卒。秋七月，丁酉朔，日有食之。赵选公卿以下女备六宫，有避逆者以不敬论，采择未必，全尽天下嫁娶。帝使杨后择之，后为取洁白长大而舍其美者。帝爱卞氏女，欲留之。后曰：“卞氏三世后族，不可屈以卑位。”帝怒，乃自责之。众选者以降杀细毙。公卿之女为三夫人、九嫔、二千担将校女，补良人以下。九月，吴主西封其子弟为十一王，王己三千兵，大赦。是岁，郑冲以寿光公罢。吴主爱姬，遣人治事夺民物。司事中郎将陈升素有宠于吴主，绳之以法。己素于吴主，吴主怒，假他事，稍锯断生头，投其身于四望之下。十年春正月已未，日有食之。闰月癸酉，寿光成功郑冲卒。丁亥，诏曰：“近世以来，多由内宠以登后妃，乱尊卑之序，自今不得以妾应为政敌。”分幽州至平州。三月癸亥，日有食之。诏又取良家及小将吏女五千人入宫选之，母子嚎哭于宫中，声闻于外。夏四月己未，临淮康宫寻以卒。吴左夫人王氏卒，吴主哀念数月不出，葬送甚盛。时何氏以太后故，宗族骄横。吴主舅子何都冒泪吴主，民间讹言吴主已死，立者何都也。会稽又讹言张安侯奋当为天子，奋母重积木在豫章，豫章太守张俊为之扫除，临海太守西西与会稽太守郭旦书非议国政。旦旦白西书，不白妖言。吴主怒，收旦细狱。旦惧，公曹少仇曰：“仇在，名府何忧？”遂义立自列曰：“仇侧身本郡，未及朝右，以准踏之语，本非事实，及其丑声，不忍闻见，欲含垢藏疾，不张之翰墨，朕造归境，使之自息。故但屈其所事，莫以见从。此之为谦，实由于仇，不敢逃死，归罪有司，因自杀。吾主乃免旦死，送赴建安坐船，遣其舅三郡都何直守西溪，西发兵自守，其不屈杀西，送守建业，有车裂张俊结夷三族，并诛张安侯奋及其五子。”秋七月丙寅，皇后杨氏卒。初，帝以太子不讳， 恐不堪为嗣，常密以访后。后曰：立子以长不以贤，岂可动也？镇军大将军胡奋女为贵嫔，有宠于帝，后即笃，恐帝立贵嫔为后，致太子不安。枕帝息泣曰：叔父俊女止有得色，愿陛下以备六宫。帝流涕许之。以前太常山涛为吏部尚书，涛点选十余年，每一官缺折则才资可为者其拟数人，得诏旨有所向，然后显奏之，帝之所用，或非举手，重情不察，以涛轻重任意言之于帝，帝亦亲爱之。涛甄拔人物，各为题目而奏之，时称山公启事。涛见姬少于帝，请以为秘书郎，帝发诏征之。少以富康得罪，秉居司门，欲辞不就。涛谓之曰：为君思之久矣，天地四时犹有消息，况于人乎？少乃应命，帝以为秘书丞。初，东关之败，文帝问辽属曰：近日之事，谁任其咎？安东司马王仪修之子也，对曰：则在元帅。文帝怒曰：司马欲委罪孤也，引出斩之。以子仆痛负非命，隐居交受，三征七弊皆不救，未尝西向而坐，庐于目侧，但惜潘柏悲嚎，涕泪浊漱，漱谓之哭。读诗至：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，未尝不三复流涕，门人谓之废了额。家贫，忌口而甜，夺身而残，人或愧之，不受，助之，不听。诸生密谓义脉，仆者弃之，遂不事而终。陈光曰：昔舜诸衮而与世舜，不敢废至公也。嵇康王仪死皆不以其罪，二子不是进士可也。嵇少苟无荡阴之中，待不免于君子之讥乎？吴大司马陆抗疾病，上书曰：西陵建平，国之藩表，既处上流，受敌二境，若敌泛舟顺流，兴奔电脉，非可释援他部以救道悬也。此乃社稷安危之计，非图封疆亲陵小害也。臣父训昔在西陲上言：西陵国之西门，虽云一守，亦复一失，若有不守，非但失一郡，荆州非无有也。如其有余，当倾国争之。臣前起屯精兵30,000，而主者寻常未肯拆复，子不禅以后，亦更损耗。今臣所统千里，外御强队，内怀百蛮，而上下宪兵才有数万，雷弊日久，难以待变。臣愚以为诸王右冲，无用兵马以防要务。又黄门宦官开立战幕，兵民必易不逃入战，岂特诏检阅一切料出， 以补将役受敌长处，使陈所部足满八万，省西重物并立备御，数计无余。若其不然，深可忧也。陈死之后，其以西方为主。及卒，吴主使其子晏景玄基云分将其兵。基云积善主文，名重于世。初，周防之子处屡立绝人，不修细行，乡里患之。处常问父老曰：“今时何岁丰而人不乐，何也？”父老叹曰：“三害不除，何乐之有？”处曰：“何谓也？”父老曰：“南山白鹅虎，长桥蛟，病子为三矣。”处曰：“若所患止此，吾能除之。”乃入山求虎，射杀之，因投水搏杀蛟。遂从积云受学，笃志读书，抵节力行。毕及积年，州府交毕。八月戊申，葬元皇后于郡阳陵。帝及群臣除丧及笄，博士陈奎义以为今时所行，汉帝全治，太子无有国事，自宜中服。尚书杜预以为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，使同资斩，祭葬除服，量安以居，新丧终至。故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云量安，此服新丧之文也。书相不及景王除丧而积其宴乐以早，明祭葬应除而为量安之节也。子之于礼，存诸内而已。礼非玉帛之味，丧岂催麻之味乎？太子出则辅君，守则建国，不为无事，以足哭除催麻，而以量安终三年。帝从之。陈光曰：“规矩主于方圆，然雍公无规矩，则方圆不可得而治也。催麻主于哀戚，然庸人无催麻，则哀戚不可得而免也。素官之师，正位是矣。”杜预巧释经传以赴人情，变则变矣。臣谓不若陈奎之言，智略而敦实也。九月癸亥，以大将军陈骞为太尉。杜预以孟津杜显请见何乔于富平津，一者以为殷州所都立圣贤而不作者，彼不可立故也，欲故请为之。及乔城，帝从百僚临会，举觞主谕曰：“非君此乔不立。”对曰：“匪陛下之名，臣亦无所失其巧。”是岁，少陵立功曹方卒。初，方之废迁金庸也，太宰中郎陈留范粲素服拜送，哀动左右，遂称疾不出，佯狂不言，秦所乘车足不履地。子孙有昏患大事者密咨焉，和者则色无变，不和则免寝不安。妻子以此知其旨。子乔等三人并弃学业，绝人事，事及家庭，足不出一里， 及第即位，诏以2000石养病，加赐帛百匹。乔以复疾笃，辞不敢受。粲不言，凡36年，年84，终于所寝之车。吴必3年大疫。咸宁元年春正月戊午朔，大赦改元。吴绝地得寅齿，尚有刻文。吴主大赦，改元天策。吴中书令贺绍中风不能言，去职数月。吴主移其诈，收复九藏，略考千属，足无一言。乃稍具断其头，徙其家属于临海，又诛娄玄子孙。夏6月，鲜卑拓跋力微复遣其子沙漠寒入贡。将还，幽州刺史魏冠表请留之，又密以金录其诸部大人离见之。秋7月甲申会，日有食之。冬12月丁亥，追尊宣帝庙曰高祖，景帝曰世宗，文帝曰太祖。大疫，洛阳死者以万数。2年春，灵狐风卒，帝弘祭立，杨欣讨斩之。帝得疾甚惧，急欲群臣上寿。诏曰：每念意气死亡者，谓之怆然，其以一身之休息望百姓之艰难也。诸上礼者皆绝之。初，齐王忧有宠于文帝，每见忧，则抚床呼其小字曰：此陶符作也。即为太子者硕矣。临终，魏帝许汉淮南王为陈思王室而弃，执忧手以受帝。太后临终，亦流涕为帝曰：陶符性急，而汝为兄不辞，我若不起，必恐汝不能相容，以示主汝勿忘我言。及帝极甚，朝野皆主意于忧。忧非贾充之长女也。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：卿二婿，亲疏等耳，立人当立德。充不答。忧素务荀勖及左卫将军冯胆清献，勖乃使胆说帝曰：陛下前日疾若不愈，齐王为公卿百姓所归，太子虽欲高让，岂得免乎？以遣还藩，以安社稷。帝因纳之，乃徙和为光禄勋，夺充兵权，而未遇无替。吴失旦之乱，获赠京夏都孙凯于吴主曰：凯不时复讨，怀两端。吴主硕节让之，征为攻下镇骠骑将军。凯自疑惧。夏6月，将妻子来奔，拜车骑将军，封丹阳侯。秋7月，吴人获言于吴主曰：林平湖自汉末晦色，长老言此湖色天下乱，此湖开天下平，见无故忽更开通，此天下当太平，清盖入洛之祥也。吴主已问奉晋都尉溧阳陈训，对曰：臣只能望气，不能达湖之开色。退而告其友曰：清盖入洛者， 将有贤婢之事，匪吉祥也。或献小石刻皇帝字，云得于湖边，吾主大赦，改元天禧。湘东太守张勇不出算民，吾主就在所斩之，训守诸郡。会稽太守车瑞公卿有政绩，执郡汉基，表求朕待。吾主以为收私恩，遣使枭首。尚书熊牧微有所见，吾主以刀环撞杀之，身无完机。八月己亥，以何增为太傅，陈谦为大司马，贾充为太尉，齐王攸为司空。吾溧阳山有七川骈罗，川中黄赤，俗谓之石印，云石印风发，天下当太平。溧阳长上言石印发，吾主遣使者以太牢辞之。使者坐高梯登其上，以诸书石曰：除九州主，无九州都，扬州市作天子，四世至太平使。桓以闻，吾主大喜，封其山神为王，大赦，改明年元曰天纪。冬十月，以汝阴王俊为征西大将军，杨户为征南大将军，解开府必诏，仪同三司。户上书请伐吴曰：先帝西平巴蜀，南合吴会，庶几海内得以休息，而吴父背信，使边事更兴。夫七运虽天所授，而功业必因人而成，不宜大举扫灭，则兵役无时得息也。蜀平之时，天下皆为吴当并亡，自是以来时又三年矣。夫谋之虽多，决之愈独，凡以贤祖得权者，为其弑君立敌耳。若轻重不齐，强弱易势，虽有贤祖，不可保也。蜀之为国，非不贤也，皆云一夫贺己，千人莫当。即进兵之日，增无藩篱之限，乘胜席卷，竟至成都，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，非无战心，常力不足以相抗也。即刘禅请降，朱颖宝索然俱散。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，孙浩之暴过于刘禅，吴人之困甚于巴蜀，而大晋兵力胜于往时，不与此计平一四海，而更组兵相守，使天下困于征戍，经历盛衰，不可长久也。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，荆楚之众近临江陵，平南豫州直指夏口，徐阳青眼并会秣陵，以一隅之无当天下之众，事分行散，所备皆集。八汉骑兵出其空虚，一处轻坏，则上下震荡，虽有智者，不能为吾谋矣。吾沅江为国，东西数千里，所敌者大，吾有宁息。孙浩自情任意，与下多计，将疑于朝，事困于野，吾有保世之计，一定之心，平常之日犹怀去救，兵临之际必有应者，终不能其力至死，已可知也。其俗急速不能持久， 弓弩几顿不如中国，唯有水战是其所变，一入其境，则长江非复所保，环曲城池，去长入短，非无敌也。官军悬尽，人有至死之志，无人内顾，各有离散之心，如此君不逾时，克可避矣。帝深纳之，而朝议方以秦粮为忧。虎父表曰：吾平则胡自定，但当速济大功耳。义者多有不同，贾充、荀勖、冯胆有以伐吴为不可。虎叹曰：天下不如意事，时常居七八，天与不取，岂非更事者，恨于后时哉。为杜之尚书杜预、中书令张华与帝议和，赞成其计。丁卯，立皇后杨氏，大赦。后，元皇后之从妹也，美而有妇德。帝出聘后，后叔父尧上表曰：自古一门二后，未有能全其宗者，岂藏此表于宗庙，翌日如臣之言，得以免祸。帝许之。十二月，以后父镇军将军俊为车骑将军，封临晋侯。尚书楚略郭毅皆表俊小气，不可任社稷之重，帝不从。俊骄傲自得，胡奋谓俊曰：请侍女更亦好也，历官前世与天家婚，未有不灭门者，但早晚事耳。俊曰：卿女不在天家乎？奋曰：我女与卿女作婢耳，何能为损益乎？三年春正月丙子朔，日有食之。立皇子玉为始平王，庚寅玉卒。三月，平鲁护军文渊督梁、秦、雍州诸军讨树机能，破之，诸胡200,000来降。夏五月，吴将少乙下降，率众7,000余人来降。秋七月，中山王穆作昭右都王，贬为丹水县侯。有兴备于子宫。魏将军杨尧等建议，以为古者封建诸侯，所以藩位王室，今诸王公皆在京师，非汉承之意。又异姓诸将居边，宜参以亲戚。帝乃召诸王各以户邑多少为三等，大国至3,000,000人，次国2,000,000人，小国1,100人。诸王为都督者，各徙其国使相近。八月癸亥，徙扶风王亮为汝南王，初为镇南大将军，都督豫州诸军事。琅琊王伦为赵王，都邺城守事。渤海王府为太原王，兼滨州诸军事。以东莞王胄在徐州，徙封琅琊王。汝阴王俊在关中，徙封扶风王。又徙太原王荣为河间王，汝南王简为南阳王。府福之子，荣福之孙也。其无官者皆遣救国。诸王公练经师皆涕泣而去。又封皇子伟为始平王，允为濮阳王，该为新都王，辖为清河王。 其异姓之臣有大功者，皆封郡公、郡侯，封贾充为鲁郡公，追封王臣为柏陵郡公，喜封巨平侯杨户为南城郡侯，户故辞不受。户每拜官爵，常多避让，至心素著，故特健身于分裂之外。户立事二事，指点书要，凡谋议损益，皆焚其草，事莫得闻。所尽达之人，皆不知所由。常曰：拜官公朝，谢恩司门，无所不敢也。掩玉徐清经义梁七州大水。冬十二月，吴夏口都孙慎入江夏汝南，略千余家而去，召遣侍臣结杨户不追讨之意，并欲移荆州。户曰：江夏去襄阳八百里，必知贼问，贼已去今日，不君安能追之？劳师以免责，非臣志也。昔魏武帝至都督，累皆与周相近，以兵士好合物离故也。将义之间，一彼一此，甚守而已。若折喜周，贼出无常，亦未知周之所宜惧也。是岁，大司马陈谦自扬州入朝，以高平公罢。吴主以会稽张处多所见白，甚见宠任，累迁司职中郎将，封侯。其父为山阴县卒，知处不良，上表曰：若用处为司职，有罪岂不从坐？吴主许之。处表至潭区二十人，转纠思不法。于是吏民各以爱憎互相告诫，欲按盈议，上下萧然。处大为坚利，骄奢暴横。事发，父子皆车裂。魏冠遣拓跋沙漠汗归国。自沙漠汗入治，立威可汗诸子在侧者多有宠，及沙漠汗归，诸部大人共赠而杀之，继而立威即笃。乌桓王库贤亲近用事，守魏冠禄，欲扰动诸部，乃立府于庭，谓诸大人曰：可汗恨汝曹缠杀太子，欲尽收汝曹长子杀之。诸大人惧，皆散走。立威以幽卒，时年一百四，子西路立，齐国遂衰。初，幽兵二州皆与鲜卑接，东有兀桓，西有立威，多为边患。魏冠密以计见之，兀桓降而立威死，朝廷加冠功，封其弟为亭侯。四年春正月庚午朔，日有食之。司马都东平马龙上言：凉州刺史杨新使羌戎之合，必败。夏六月，新与树基能之党、若罗拔能等战于武威，败死。弘训皇后杨氏卒。杨户以病求入朝，既至，帝命成辇入殿，不拜而坐。户面臣伐吴之计，帝善之，以户病不宜朔入，更遣张华就问筹策。户曰：孙浩暴虐已甚，于今可不战而克， 若号不幸而没，无人更立令主，虽有百万之众，长将未可窥也，将为后患矣。华深然之。户曰：诚无志者子也。帝欲使户卧户诸将，户曰：取吾不必臣行，但既平之后，当劳胜虑耳。功名之际，臣不敢居，若是了，当有所复受，愿审责其人也。秋七月己丑，葬景献皇后于郡平陵。司祭掩御泾阳州大水，名商驾。召问主者，何以佐百姓？杜之尚书杜预上书以为：今者水灾东南游聚，一斥掩御等诸州留汉室旧碑，善以蓄水，余皆绝力，令饥者尽得鱼菜罗蚌之饶，此目下日己之意也。水去之后，滇淤之田亩收数中，此又明年之意也。典牧种牛有45000余头，不供耕稼，至有老不穿鄙者，可分以己民，使及春耕种，谷登之后则起租税，此又数年以后之意也。帝从之，民赖其利。欲在尚书七年，损益数正不可生数，时人谓之杜武库，言其无所不有也。九月，以何曾为太宰。辛巳，以侍中尚书令李胤为司徒。吴主继盛极者，侍中中书令张尚，弘之孙也，为人辩捷，谈论每出其表，吴主积以制恨。后问古饮酒可以方谁，上曰：陛下有百壶之量。吴主曰：上至孔丘不忘而以孤方之。因发怒，收上。公卿以下百余人一公叩头，请上罪，得减死。送建安坐船，寻旧杀之。冬十月，征征北大将军魏冠为尚书令。是时，朝野贤之太子昏愚，不堪为嗣，冠每欲晨起而未敢发。会试宴凌云台，冠扬醉，跪地床前曰：臣欲有所起。帝曰：公所言何也？冠欲言而止者三，引以手抚床曰：此作可惜。帝亦悟，因谬曰：公真大罪也。冠于此不复有言。帝悉召东宫官署，未设宴会，而密封尚书一事，令太子决之。假非大惧，遣外人带队，多饮古意。即使张宏曰：太子不学陛下所知，而达诏多饮古意，必则做曹主更易遣赴，不如只以易对。非大喜，谓宏曰：便为我好答，富贵与汝共之。弘即具草，令太子自写。帝省之甚悦，先以示冠，冠大促疾，众人乃知冠常有言也。贾充密遣人欲非曰：魏冠老奴击破汝家。 吴人大田宛城谋欲入寇，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遣扬州刺史英绰攻破之，斩首五千级，焚其击鼓百八十余万斛，建稻田四千余顷，毁船六百余艘。十一月辛巳，太医司马承聚献掷头球，帝焚之于殿前。甲申，敕内外敢有献奇迹一符者，罪之。杨户及笃，举杜预自代。辛卯，以预为镇南大将军，都督荆州诸军事。户卒，帝哭之甚哀。是日大寒，涕泪沾须鬓，皆为冰。户一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旧。帝曰：“户故让历年，身莫让存，仅听父本封，以彰高美。”南州民闻户卒，谓之罢市，向哭声相接。吴守边将士亦谓之泣。户好游岘山，襄阳人建碑立庙于其地，岁时祭祀，望其碑者无不流涕，因谓之堕泪碑。杜预至镇，减精锐袭吴西陵都张正，大破之。正吴之名将也，持以吴备取败，不以实告吴主。欲见之，乃表还其所获。吴主果照正还，遣武昌剑刘宪代之。十二月丁未，朗陵公和曾卒。曾后自奉养，过于人主。司隶校尉东来刘毅朔合奏曾，耻太无度，帝以其重臣不问。及卒，博士星星秦秀亦曰：“曾骄奢过度，名备久誉，宰相大臣，人之表仪。若生及其情，死又无贬，王公贵人复何谓哉？”谨按事法，名与实爽曰谬，互乱四行曰丑，一是丑谬公。帝侧视曰孝。前司隶校尉傅玄卒，玄姓俊吉，没有奏和，或执日暮，捧白简整簪带，怂恿不寐，坐而待旦。由是贵游震慑，台阁生风。玄与尚书左丞柏陵崔弘善，弘亦清丽骨梗，好面折人过，而退无后言，人以是重之。鲜卑数机能久为边患，仆射李喜请发兵讨之，朝议皆以为出兵重事，鲁不足忧。五年春正月，数机能攻陷凉州，帝甚悔之，临朝而叹曰：“谁能为我讨此鲁者？”司马都马龙进曰：“陛下能任臣，臣能平之。”帝曰：“必能平贼，何谓不任？故方略何如耳？”龙曰：“臣愿募勇士三千人，无问所从来，率之以西，鲁不足平也。”帝许之。乙丑，以龙为讨鲁护军武威太守。公卿皆曰：“献兵已多，不宜横设赏目，龙小将妄言，不足信也。”帝不听。龙目能引弓四军，玩弩九弹者取之， 立标检视，自旦至日中得3500人。龙曰：“足矣。”又请自治武库选帐，武库令与龙奋争。御史中丞合奏龙，龙曰：“臣当毙命战场，武库令乃即以未使朽帐，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。”帝命为龙所取，仍给3年军资而遣之。初，南单于呼楚权以兄于弗罗子豹为左贤王，即魏武帝分匈奴为五部，以豹为左部帅。豹子渊，幼而俊逸，师事上党崔游博习经史，常为同门生上党朱暨、雁门范龙曰：“吾常耻随路无武，将冠无文，随路欲高地而不能见封侯之业，将冠欲文帝而不能兴祥序之教，岂不惜哉？”于是兼学武士，及长原臂善射，履历过人，姿貌魁伟。为任子在洛阳，王浑及子季皆重之，屡见于帝。帝召于语悦之，季曰：“渊有文武常才，陛下任以东南之事，吾不足凭也。”孔循杨尧曰：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渊才气成少比，然不可重任也。”及凉州覆没，帝问将于李喜，对曰：“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，假刘渊一将军之号，使将之而息，数机能之手，可指日而消也。”孔循曰：“渊果消数机能，则凉州之患方更深耳。”帝乃止。东来王弥家世2000担，弥有学术勇略，善骑射，青州人谓之飞豹。楚士陈留董仰见而谓之曰：“君好乱乐祸，若天下有事，不做士大夫矣。”渊与弥友善，谓弥曰：“王离以相趋见之，每相称见，是足为无患耳，因虚息流涕。”齐王忧闻之，言于帝曰：“陛下不除刘渊，臣恐兵州不得久安。”王浑曰：“大晋方以信怀殊俗，奈何以无形之疑杀人世子乎？何得度之不弘也？”帝曰：“浑言是也。”会鲍卒，以渊代为左部帅。夏4月，大赦，除部曲都以下至任。吴桂林太守修允卒，其部曲应分给诸将，都将郭马、何典、王祖等，累世旧军，不乐离别。会吴主料识广州户口，马等因民心不安，聚众攻杀广州都于寿。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，使典攻苍梧，卒攻始兴。秋8月，吴以军师张悌为丞相，牛渚都督何植为司徒，执金吾腾修为司空。魏败，更以修为广州牧，率万人从东道讨郭马。马杀南海太守刘略，逐广州刺史徐齐。吴主又遣徐陵都陶俊将7000人， 从西道与胶州牧陶黄共击马，吾有鬼木菜，省工人黄狗家，有买菜，省工人吴平家。东冠按图书，名鬼木曰芝草，买菜曰平绿草。吴主以狗为市之郎，平为平绿郎，皆银印清瘦。吴主每宴群臣，咸令臣醉，又至黄门郎十人为思过。宴罢之后，各奏其缺失，武士谬言，网友不举，大者即加刑戮，小者记录为罪，或剥人面，或凿人眼，由是上下离心，莫未尽力。益州刺史王俊上书曰：孙浩荒淫凶逆，一速征伐，若一旦耗死，更立贤主，则强敌也。臣坐船七年，日有朽败，臣年七十，死亡无日，三者一乖，则难图也。诚愿陛下无失事机。帝于是决意伐吴，会安东将军王浑表孙浩欲北上，边戍皆戒严，朝廷乃更易明年出师。王俊参军何攀奉使在洛，上书称浩必不敢出，宜因戒严，言取甚意。杜预上表曰：自闰月以来，贼旦赤言，下无兵上，以李氏推之，贼之穷计，力不两蛮，必保下口以东，以言事西，无缘多兵西上，空其国都，而陛下过听，便用伪气大计，纵敌幻声，诚可惜也。向时举而有败，勿举可也。今事为之至，勿从顽劳，若或有成，则开太平之机，不成，不过费损日月之间，何惜而不宜视之？若当须后年，天时人事不得如常，臣恐其更难也。今有万安之举，无清败之虑，臣心实了，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，唯陛下察之。寻月未报，与父上表曰：杨户不先薄谋于朝臣，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，故亦令朝臣多一同之意，凡事当以利害相较，今此举之利十有八九，而其害一二，止于无功耳，必使朝臣言破败之行亦不可得，直是既不出己，功不在身，各持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。自请朝廷事无大小，异议风起，虽人心不同，亦由世恩不虑后患，故清相同意也。自秋以来，讨贼之行颇露，今若终止，孙浩或不而生计，喜都武昌，更完修江南诸城，远其居民，城不可攻，也无所略，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矣。帝方与张华为棋，欲表示志。华推平联手曰：陛下圣武，国富兵强，吾主淫虐，诛杀贤能，当今讨之，可不劳而定，愿勿以为宜。帝乃许之，以华为度支尚书，亮骑运曹， 贾充、荀勖、冯胆故争之，帝大怒，充免官谢罪。仆射山涛退而告人曰：“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，仅事无为外惧，岂非算乎？”冬十一月，大举伐吴，遣镇军将军琅琊王胄出途中，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，建威将军王荣出武昌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，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，龙骧将军王睿、巴东监军鲁国唐斌下巴蜀，东西凡二十余万。命贾充为使持节，贾黄钺大都督，以冠军将军杨继复之。充故臣伐吴不利，且自言衰老，不堪元帅之任。诏曰：“君若不行，吾便自出。”充不得已，乃受节钺，将中军南屯襄阳，为诸军节度。马龙西渡温水，树基能等以众数万据险拒之。龙以山路狭隘，乃坐扁厢车为木屋，施于车上，转战而前，行千余里，杀伤甚重。自龙之西，因问断绝，朝廷忧之，或谓已没。后龙使夜到，抵府长欢笑，结朝，召群臣谓曰：“若从朱清言，无凉州矣。”乃召贾龙杰，拜宣威将军。龙至武威，鲜卑大人促拔韩居万能，率万余落来降。十二月，龙与树基能大战，斩之，凉州遂平。诏问朝臣以正之损益，司徒左长史傅贤上书以为：“公私不足，有涉官太多，旧都督有嗣，今并监军，乃盈于时，与分九州，今之刺史积相一倍，户口比汉十分之一，而至郡县更多，虚立军府，动有百属，而无以宿卫，吾等诸侯坐置官署，诸所临己皆出百姓，此其所以困乏者也。当今之急，在于病关西邑，上下务农而已。贤玄之子也。”时又一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工。中书监荀勖以为：“省吏不如省官，省官不如省事，省事不如清心。昔萧曹向汉，在其清静，民以宁衣，所谓清心也。”一幅说简文案，略细科，又小诗。有好辩长以妖力者，必行其诸，所谓省事也。以九四并尚书、兰台赴三府，所谓省官也。若直作大吏，凡天下之吏皆减其半，恐文武众官、郡国职业俱异不同，不可以一概失之。若有旷缺，皆须更复，或积而资繁，已不可不重也。